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作者田高希，演播爱好。 现在是2008年3月22日下午2点，警车载着天哥风驰电掣地驶往嘉安市银行总部。期间田哥问，在他被关押期间外面发生了什么，周子祥却金口难开，什么都不肯透露。警车很快到达了银行大厦，早有人在门外迎接了，带着两个人进入了安全区。保险库的守卫对三个人进行了全身检查，手机、相机，包括金属物，都被要求留在外面。 哎呀，田哥同志啊，你终于出来了，我早就跟警察说过，都是误会啊，都是误会啊。人人都知道你田哥是热心肠的好人，怎么可能杀人？ 账务主管汪伟竟然在保险库内，刑警队长孙长化也在，人群中似乎还有法院的人。保险库的门外还摆放着一堆工具，像是准备破坏保管设备，强行开箱了。这让田哥一愣，那个阴谋策划者居然不怕秘密公开吗？难道是已经窃取了保险箱里的东西了？田哥的眼睛在汪伟的身上转了几圈，一脸的厌恶，什么话也没有说。汪伟碰了个钉子却毫不介意，脸上仍旧春风不减。嘉安市刑警大队长孙长化说，好了，时间紧迫，现在就开箱吧。他侧对着田哥，眼睛盯着某个保险箱。孙长化今天一身便装，面孔冷峻，在明亮的灯光下显出了一副晒伤后难以自愈的灰白，而且左眼球是瞎的，蒙着层灰，瞳孔里是岩晶般的煞白。这个时候，银行的工作人员开始解释，不能开锁的原因，就像田哥所知道的那样，没有密码，主副钥匙的锁孔都被护板挡住，就算有钥匙也打不开保险箱。田哥扫视了一周，像是轻声地问自己，这就是说，现在就等我来输入密码了。哈，可我为什么要打开保险箱呢？老首长要我保管钥匙3个月，也就是说，他认为不应该提早打开这个箱子。那你们又都是为了什么急着想知道箱子里存放了什么呢？而且必须要我在场的时候开箱呢？田哥说着，怒目圆睁地扫视了一圈，那目光像是要看透每个人的心里在想些什么。但出乎意料的是，所有的人都坦然地毫无闪避。田哥困惑了，最后那句话也就没有说出口，可仍然在心里不停地回想着，因为你们的心里有鬼，心里有鬼。银行的人严肃地站在了一旁。那么，请田先生输入密码吧。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田哥的身上，那一双双眼睛的深处藏着各自的秘密，但都没有丝毫的外露，他们 像一群入戏的戏子，已经把演技精准地融入到生活中去了，但仍有破绽。虽然看不到表情的变化，可那一双双手上的血管却粗大无比。哼，他们还是太激动了。田哥冷笑，知道现在就算他不提供密码，这些人也要强行破坏保管箱。毕竟工具都已经摆到保险库的门外了。既然如此，天哥决定由自己来打开这扇门，至少他会在场，而非被清出这个保险库。天哥这么想着，走上前，在密码键盘前犹豫了片刻，随后决定试一下东雷所转化而成的那组数字。他快速地按下了4151471259。但是当按下最后一个数字的时候，保管箱密码键盘上方的四个灯同时亮起了。密码不对，保管箱的警报装置启动了，刺耳的警报声在保险库里响起，在钢铁的墙壁间回荡着，嗡嗡作响。每个人都心浮气躁起来，脸色不善。田哥叫银行工作人员关掉警报，对方却说可以关掉，但会触发保管箱的智能自我保护模式。智能自我保护模式一旦启动，那就算再输入正确的密码，也无法打开锁孔的护板了，只能等10天后才会解除自我保护功能。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关掉刺耳的警报声，那就要等10天才能再次尝试密码的正确与否。不过现在还有2次机会，只要密码正确，警报就会解除，如果都错了，同样会触发智能自我保护模式，那样的话一样要再等10天后才可以再次输入密码。银行工作人员的解释让在场的每个人都紧张起来，王伟的头上冒出了冷汗，而那个瞎了一只眼的刑警大队长孙长化额头上也有汗珠在滚动。天哥站在保险箱的前面，认真地思考了片刻，又输入了银行储蓄卡的密码，仍旧错误。现在只剩一次机会了， 让我来吧。姓田的，你他妈根本不知道密码啊！你啊，你这不是误事吗？我驰骋了，信什么预言？走关系，要你在场有个屁用啊！ 王伟口气恶劣，不留神带出了隐秘。田哥回头平静地看了他一眼，古井般的眼睛里漆黑无边，看不到一点情绪的变化，但是却让汪伟退了一步，因为他感觉到田哥的目光里透出了一股寒意，瞬间他就感到周身冰冷。田哥回过了头，继续盯着保管箱的密码键盘，仿佛丝毫不受警报的刺耳的声音的干扰。天哥更加肯定，周圆圆的失踪和刘守元的死与保管箱内的东西有关。可王伟说的那个预言是什么意思呢？天哥回忆6天前的事，当刘守元把信封交到他的手上的时候，曾敲了信封的某处几下。当时天哥看了一眼，那是一串9位数的编码，是这种带面值的信封的出厂编号。出于谨慎，天哥把9位数字默记背诵下来了。难道这个才是保险箱的密码吗？天哥犹疑的目光重新落到了密码键盘上，他努力地回忆着那9个数字， 慢慢地按了下去。当按完最后一个数字后，刺耳的警报终于停止了。不过保险库里似乎还回荡着警报器发出的令人心惊肉跳的声音，而在这声音的幻觉中还夹杂着另一种声音，齿轮运转的哒哒声。保险箱的护板缓缓地沉下来了，向一侧横移弹开，露出了两个锁眼。太好了，咱们快打开保险箱吧。王伟扬起了手，指尖捏着一把钥匙。天哥瞳孔顿时收缩了，他确认那就是刘寿元交给自己的钥匙，因为钥匙柄上有一个小小的缺口，而钥匙的铜柱上也被他用力地划了一下，用以做标记。可这把钥匙怎么会落在了汪伟的手上了呢？天哥回头看向了周子祥，但周子祥的注意力完全在保管箱上。其实不止周子祥，此刻保险库里的所有人，所有的目光都死死地盯着保管箱。银行工作人员从档案袋里取出了主钥匙和汪伟的副钥匙，一同插进了锁孔转动。保险箱里传出了清脆悦耳的金属声，所有的阻碍都解除了。银行工作人员熟练地把保险箱的门打开，从里边拉出了长条状的箱子，郑重地交给了汪伟。汪伟又转交给了周子祥，周子祥迫不及待地接过来，把箱子端到了客户区，放在了一张桌子上。法院的人上前检查箱子的完整性，宣布可以打开取出里面的东西，完毕后退到人群的边缘。现在终于可以打开刘寿元遗留下的保管箱了。孙长华走到了桌子的前面，双手有些颤抖，他轻轻地拉开取下隔板，然后愣住了。所有人都疑惑于孙长华的表情，一拥而上，在不大的桌子旁围成一圈，七八双眼睛盯向箱子的里面，然后全部呆住了。天哥是最后一个挤进人群的，他看到箱子里空荡荡的，只在底部有一张信纸，纸上是楷书的钢笔字，是一首词，没有词牌名，也不太押韵，只是有些古意，透着莫名的悲愤。残夜听雨应无眠，剪灯抚卷，唯叹光阴短，不成豪杰客。手无刃，言无声，空存一腔热血，碧湖天色映中华。京城春光好，草长莺飞，看客二三笑谈中，哪管他民间事，无非白驹过隙，飞如尘。天哥快速地默读了一遍，抬起头看向了其他人。汪伟的眼睛里有一种被压抑的狂喜，他退出了人群，试图避开其他人的视线。田哥正打算追踪汪伟的神情，周子祥突然抓起保管箱狠狠地摔在地上，他面目狰狞，像突然间精神失常了。 这是什么？这他妈算是什么？哈哈，不是铁证如山吗？全都白死了呀。 在他喊出更多的事情之前， 被他的两个同事制服捂住了嘴。周子祥好半天才平静了下来。天哥知道王伟有意，但周子祥喊出的事更让他关注。铁证如山，刘守元在保管箱里存放的是什么证据呢？又怎么会变成一首词呢？如果问题没有出在银行，那就是说在刘守元的身边，他最信任的人里边有一个背叛者，所以那个阴谋策划者才敢于在警方与法院的人都在场的情况下公开了保险箱里的秘密。这根本就是在挑衅。保管箱里的信纸被警方塞进了物证袋拿走了。天哥的目光在转回汪伟身上时，他正与孙长化在低声的交谈，两个人面无表情，但天哥本能地感觉到他们的心底在庆幸地大笑。天哥咬牙切齿，这时银行职员端着箱子经过，他又想起了那首词，字迹倒像是刘守元的。天哥在会议文件上见过，那字迹一样的遒劲有力，但刘守元会写这样不古不今的东西吗？不不，这应该是那个开箱盗取物证的人故意留下的，或许他有意玩一场智力游戏，因为断定警方不可能根据一首词捉到他。所有人都走出银行保险库大门之后，银行职员通知启动报警系统的一刹那，警报器突然响起了，向外的六道防弹隔离门层层关闭，灯光熄灭，在亮起时已经变成了令人不安的红色警报灯。这个时候保险库的大门也已经关上了，所有的人都被困在保险库外的通道里。银行职员们惊恐地抬着头，天花板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几只枪管般的物体。怎么回事啊？啊，这怎么回事啊？出什么问题了？银行的工作人员抓着对讲机，恐惧地问监控室的人员。对方回答，保险库里多了枚按钮，重力测定异常，其他正常。那名工作人员惊慌地与全副武装的守卫重新核对身份，各自输入了一半密码，从墙上的小型保管箱里取出紧急情况下才能打开保险库的密码条，和守卫同时输入了各自的一半密码，保险库里的警报才解除了。那枚纽扣是周子祥的，刚才短暂的失态使他袖口的一枚纽扣脱落了。走出专用通道的时候，汪伟问那名银行的职员刚才是怎么回事，他大倒苦水说，我们这儿的安全保卫啊，不敢说是世界第一，亚洲绝对是排得上号的，太先进了，但也就这德行，动不动就测定异常，你拔一根头发在里面没带走都不行啊！啊，你们根本不知道刚才情况有多危险，那么一点空间，这么多人，已经开始抽走空气了，不到五分钟，就全都得挂。我要是输错了一个数字，头顶的那个东西也不是摆设呀，几十万伏特的高压电呐，也得全挂。哈，上个月刚电死。他还想再说什么，几个人出来咳嗽了一声，那名职员立刻意识到自己说的太多了，于是闭上了嘴。离开的时候和进入的时候是一样的，进行身份记录和全身检查。这样严密的措施 如果有人把保管箱里的东西掉了包，银行的监控可能不留下一点痕迹吗？天哥站住了，回头看向那道自动关闭的光亮如镜的铁门，突然想，难道刘守元保管的东西原本就是那首词吗？从银行出来，田哥还想问周子祥一些事情，但周子祥被他的几名同事紧紧地簇拥着钻进了警车，飞快地离开了，只留下刑警大队长孙长化及银行和法院的人交涉。田哥站在便道上，没人理睬他，就连汪伟也在跟几名警察谈事，似乎所有的人都遗忘了他的存在。田哥挠了挠头，忍住了心中的困惑，正要转身离开，汪伟突然叫住了他。汪伟向田哥走来的时候，刚才与人谈话时的亢奋的神采慢慢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假惺惺的阴沉。他说，田哥，有个事要跟你说一下。刘副总生前曾提到过要把你调回物流公司，我们照办了，不过因为集团经营布局出现了一点偏差，所以华田物流公司已经独立出去了，被温州的投资商李香秋女士收购了。王玉田属于集团的人，但物流公司下面的人都不在世了。我听说李香秋女士派出的新老总接手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管理层所有的员工都开除了。因此呢，我想你呢也可能失业了。作为华天集团的老人，我很痛心呢，不过现在是集团的困难时期，我都极有可能失业啊，你自己保重吧。田哥还在发愣的时候，汪伟已经钻进了一辆别克商务车。等到田哥回过神，打算质问汪伟的时候，商务车已经驶远了。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窃密》。 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过过往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爱宝男。 天哥还在发愣的时候，汪伟已经钻进了一辆别克商务车。等到天哥回过神打算质问汪伟的时候，商务车已经驶远了。天哥再回过身的时候，银行的门前也空空荡荡的了。银行的人回了银行，警方和法院的人也都各自散了。天哥又想到离开看守所时拿到的那张银行储蓄卡及周子祥提到过的代价，忽然有些明白了，代价是失业，补偿是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现在是下午4点多，三月的太阳透着寒气，像是无法温暖人心的。天哥观察了半天，没有跟踪者，难道就这么结束了？可那种利刃悬于头顶的危机感并未消失，反而是越来越强烈了。天哥相信自己的直觉，他认为在这看似平淡的开箱过程中，其实隐藏着无比凶险的危机。甚至在他仍在看守所的时候，外面就因保管箱里的秘密而发生了某些不为人知的激烈的冲突。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才没人理会看守所内的他。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天哥突然间有些茫然，他完全看不透这个阴谋的幕布啊。 田哥打算到公安局取回自己的汽车，没走几步，忽然想到，今天自己出看守所，妻子唐一鸣居然没有来接，这很古怪啊。难道唐一鸣出了意外了？田哥连忙掏出了手机，发现已经没电了。他找了个公用电话，打到唐一鸣的手机上。三声过后，唐一鸣慵懒的声音传入了田哥的耳朵。田哥问妻子还好吗？唐一鸣却没好气地说，等他回家再说吧。田哥困惑不解呀，听声音唐一鸣似乎很生气，可后院什么时候起的火呢？因为心里有事，田哥不再坚持走路，他乘出租车到公安局找相关的人员批条，准备把自己的车取出来。就在田哥拿了批条准备离开的时候，迎面遇到在反盗猎巡逻站重逢的首长，现任黑光峡谷公安局长张文峰。田哥立即收起了烦躁的表情，微笑着迎了上去，但他得到的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张文峰脸色阴郁，眼中喷火，指着田哥，手指微微发抖，狠声说：叛徒！说完后，不等田哥反应过来，已经带着四五个同样一脸鄙夷的警察走了。什么？叛徒？田哥好像在做梦，但脸上火烧火燎的感觉却是非常真实的。他无法相信，一向对别人说的田哥是死硬的石兔子的张文峰，居然说他是叛徒。回过神的田哥扭头追了过去，但张文峰已经走进了电梯，直达顶层17层。田哥看了一眼，两部电梯都在向上运行，于是转身就想冲进楼梯间，但是他被人拦住了，是周子祥。田哥，我想你一定有很多的疑惑吧。其实我也是啊，不好意思，下午我有点失态，不用追了。张局长是来听案情汇报的，顺便领我回去，晚上就走，回亚东。我想咱们得谈谈了，有些事情不对劲儿啊，就算上级领导再给我一个处分，我也得跟你谈谈了。周子祥说着，回头看向楼梯口那边，几个正在注视两个人的警察，口气是坚定的。田哥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这个时候电梯已经到达了17层，想追也不可能追得上了。两个人出了公安大楼，由田哥开车漫无目的地行驶在嘉安市的街道间。周子祥一直沉默不语，但田哥从后视镜看到他眉头紧锁，似乎在斟酌该怎么开口。不知不觉，田哥将车子开到了与妻子常去的长虹公园。长虹公园原名怀园，在东兆西街，是个不大的开放式的公园，前身是私人佛堂，供奉着2米高的玉佛。解放后破四旧，佛堂被拆了，玉佛也被砸碎了，只有这满园的槐树和桃树留存了下来。就在田哥忍不住要开口的时候，周子祥突然说：我妹妹的尸体找到了，他眼圈发红，两行泪水无声地滑落了。田哥拍了拍周子祥的肩，没有说话。周子祥扭头转向了车窗的外面，好半天才平复了哽咽，继续说：他受了很多的折磨，而且被侮辱过， 我们做了基因的对比，所以关于我妹妹的死，你的嫌疑基本可以排除了。不过张团长的死你仍有嫌疑啊，即便有人给你做了无罪的证明，而且那证据根本没法让张局长信服。天哥的眉头也皱了起来，直接切入主题。那么你也认为我是叛徒吗？依据是什么？依据吗？周子祥叹了口气，难道你自己还不知道依据是什么吗？天哥又开始焦躁了，他忍住了拍打方向盘的冲动，从汽车储物箱里摸出了一盒香烟，弹出了一支点上，情绪稳定一下才开口说话。我的确不知道，我更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从我去西藏徒步游到今天打开银行的保险箱，这期间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一件连着一件。我知道这中间肯定有某种联系，应该与华天集团的财务状况有关，但又缺少重要的几环。不过我想你总该比我清楚。田哥说到这儿停了一下，周子祥刚要开口却被田哥拦住了，他继续说，如果一定要是我做错的事，我想第一，我没有在第一时间向刘副总说明自己遇袭的事情，第二，没听他的话立即离开江安市，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我的平淡的日子过得太久了，头脑变得迟钝了，做事太莽撞了，可是我已经坚守了自己的原则，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说呀，即使是警方，那么我还做错了什么？周子祥冷冷地说，你解释你怎么会知道保险箱的密码吗？天哥转过了身，看着周子祥的眼睛认真地说，我说是猜的，你信吗？猜的。九位数的密码你能猜出来？你怎么不去买彩票啊？周子祥气急了，喷着冷气大笑着。天哥长长的出了口气，沉息了声，叹息着说，我真的是猜的。密码是刘副总交给我的信封上的印刷编码，他当时给了点暗示，所以我记下来了。不过信封已经烧了，灰都捏碎了，杀害刘副总的凶手再有手段，也不可能从指挥里复原密码吧。其实我也不相信你是叛徒，而且从时间上分析，你也不大可能是那个泄密的人，因为我妹妹去找我那个神秘兮兮的妹夫前曾和我提过，她打算利用你一下，但不想让你介入太深，所以没有可能把密码告诉你。我在案情会上提过，但他们都认为我妹妹把密码告诉了你。最重要的是，你遇袭后，我们在你的血液里发现了一种特殊的药物，是美国最先进的药剂，一种让人说实话的药物。张局长也正因为此，认为你连一点药都扛不住，已经算不得什么英雄了。他老人家是不知道那种药物的厉害的。周子祥说到这儿，脸色开始变了，甚至慢慢的开始发抖。他转过了身，目光僵直的问天哥，你说，他们会不会也对我妹妹 使用过那种药呢？天哥愣住了，随即心底一震，许多想不通的事情霎时都想通了。他叹了口气说：所以这才是他们把你踢出专案组的真正原因吗？只有周远远泄露了密码，阴谋者的人才有可能在所有目光集中到银行前调换保险箱里的东西。但随即又有新的问题产生了，如果周远远真的泄露了密码，那些人为什么还要袭击田哥呢？还要给他注射昂贵的药物呢？那么究竟想从他这里得到什么呢？还是说保险箱里根本就只有一张纸，他们想要的东西并不在银行，所以都以为周远远把那个东西交给了田哥，所以才会紧追不舍，甚至使用药物呢？周子祥脸色发青，呆坐不语。田哥突然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了，银行内部怎么说？在我们之前谁打开过箱子呢？周子祥从田哥的香烟盒里弹出了一支烟点上，银行拒绝答复，说是商业秘密，要保护客户的隐私。我们上级还请出了国安局的人，结果一样没用，人家根本不理，一切都要按法律程序走。一时间车厢里烟雾缭绕，把两个人都遮掩住了。田哥眼睛通红，愁眉不展，说：怎么说，我的叛徒嫌疑是洗不清了。周子祥没有回答，像是在想某件事该不该说出来。其实啊，有些事情很不对劲儿啊，走，咱们下车转转吧。周子祥说着，指了指仪表盘，打开车门出去了。天哥猜想，周子祥必定有所指，难道车里被安装了窃听器？天哥没有急着找出拆掉，或许现在留着它更有利。窃听器是自己人安装的，专案组一直认为你知道些什么，所以采取了一些不合程序的做法。走进了槐树林后，周子祥对跟上来的田哥说着：现在是三月下旬，槐树上除了鸟巢外再看不到其他的生命迹象了。寒风在林间游魂般的掠过，呼啸声围绕着两个人。天哥又点上了一支香烟，冷笑了一声说：理解理解，法治还不健全吗？总有漏洞可钻嘛。就像犯人在看守所难免会出点意外啊，喝水会被呛死，做梦会被吓死，打牌会输死，关小黑屋会疯死。只不过我的运气比较好啊，没倒在管理的缺陷下边。说吧，什么事不对劲了，搞得神神秘秘的。周子祥被田哥的话刺得脸色变了几遍，最后叹了口气说：你大概还不知道华天集团在西藏亚东的项目已经停工了吧？而之前并没有迹象表明地方政府的扶植态度出现了问题。两年前项目刚启动没多久，就发生了三次重大的事故，而且早在一年半前项目就已经停工了。正因为此，我妹妹才被派去调查这件事情。这些事情有的我不能说，不过我想这才是导致我妹妹和刘寿元死亡的真正原因。 周子祥说着避开田哥的眼睛，把烟蒂丢到了地上，狠狠地碾碎了。田哥惊异地说，你妹妹真的是警方的卧底吗？亚东竟然是向我停工了， 不然你认为我妹妹凭什么取得张团长的信任？ 周子祥点了点头，转身向四周张望，没人注意这边。田哥想了一下，关于周圆圆的谜团像是解开了一半。他又回忆集团的经营状态，华天物流曾向西藏亚东县运送过不少的物资，半年前忽然减少了货运量，集团的解释是因为账务问题缓件。田哥还和王雨田讨论过，认为集团在西藏的投资方向出现了问题，但从未想到会停工。那是过百亿的大项目，国家重点，绝不是说停工就能停下来的，除非是经论证后项目的可行性出现了问题，继续施工会让公司陷入严重的账务危机，或项目本身产生了重大的隐患。田哥一脸的震惊说，等一下，你刚才是说集团在亚东的项目一年半之前就停工了？ 没错，一年半前就停工了。你知道那些人怎么栽赃张团长的吗？他们说张团长倒卖了一年的物资，甚至还弄出了一本假账本。 周子祥情绪激动，在寒风中满脸通红。田哥抓住了混乱中的重要的线索。老首长，存在保管箱里的东西是真账本？ 我想应该没错，可惜这么重要的证据被盗了。好了，该犯的错误我都犯了，接下来的事都交给你了。我也该回亚东了，圆圆的遗体还在那儿，我该去陪陪他了。 周子祥悲伤地说着。田哥的思路被打断了，转身看到周子祥的眼中有泪光，可他却在微笑，像这一点也不担心妹妹的死变成悬案。周子祥走到了车边，回身发现田哥还在发着呆，就喊了他一声。田哥掏出了车钥匙，按下了遥控，并跟了过来。周子祥打开车门后，像是听到了什么，俯身到座椅上侧耳听，然后时间凝固了。田哥的目光刚刚抬起，立即看到一团亮得耀眼的火光从车子里喷射出来，把刚俯身到车座上的周子祥托起，在半空中画出了一道弧线，然后血光乍现，他的躯体出现了裂纹，瓷器般的爆碎了。没有惨叫声，那声巨大的爆炸声将一切都掩盖住了，天空的颜色变得艳红昏暗。距离车子只有十几步的田哥同样被猛烈的气流托起，狠狠地投向了远处。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窃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87.6 那一段好时光，虽然现在